我欠你的太多，都怪自己太过，让你处于放纵。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，恨自己太过，把你看得太重，甚至有想过放手的念头。心会痛，太过恨你，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。我太过爱你，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。太过爱你，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。最后还是自己的软弱，偏偏是我爱你太多。明明对我忽冷忽热，还说到永久，是我不懂，我欠你的太多，都怪自己太过，让你处于放纵。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，恨自己太过，把你看得太重，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。我太过爱你，爱到自己心会痛。我太过恨你，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。